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从9月10号到12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德国新闻社、英国的《每日邮报》、捷克的新闻网讯社、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消息报、商人报、列恩电视台、网报、俄罗斯色带、波罗的海网讯社、俄罗斯报网讯社、实业者集团网讯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美国合众国际社、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出席宴会，表示祝贺和科技人员进行氢弹试爆获得完全成功，迎来具有民族史意的大喜庆和特大事件的消息。另外，印度新闻通讯社、印度亚洲通讯社、印度的《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印度快报》、《印度时报》、ND 电视台、缅甸的《缅甸环球星光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中国中央电视台、巴西的《拉丁祖国报》、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V 电视台、土耳其的《晨报》报道了上述消息和在金正恩同志莅临下祝贺核科技人员进行氢弹试爆获得完全成功，迎来具有民族史意的大喜庆和特大事件的演出隆重举行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以及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上载了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莅临下祝贺核科技人员进行氢弹试爆获得完全成功，迎来具有民族史意的大喜庆和特大事件的演出隆重举行的消息。金正恩同志出席宴会，表示祝贺核科技人员的消息，和他同洲际弹道火箭装载用氢弹试爆工程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